前踢，击退效果。但是此时一叶知秋根本是在半空，击退自然也就被成了击飞。这一击怎么就能这么准？叶修怎么就能这么料事如神？很多普通玩家都已经抓狂了，但是职业选手们却清楚，这里要说料事如神有些严重，叶修只是对其中之一的一种可能性做出了一个不错的应对而已。如果叶修真的完全算准孙翔会让一叶知秋如此传送的话，那他会有更好的手段给予一叶知秋一波重创。但是现在只是一记前踢，这个技能短而快，选用这个技能，那优先考虑到的就是即使孙翔没让一叶知秋如此传送，这一脚踢空也不会对自身产生什么影响。不过眼下这一击到底是发生作用了，而这前踢若只是敷衍，一点后招都没有，那未免也有失大神水准。前踢命中，君莫笑跟着就一跃而起，竟是向着被踢飞的一叶知秋追去。但是孙翔可不是弱者，玩心眼儿，他确实不是叶修的对手，这一次又被叶修给算计了。但若是拼技术，孙翔可以说不惧任何高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依旧是完成了一个攻击操作，圆武棍。一叶知秋这一击在浮空之中却也是如此的快很准，战矛却斜化作一道黑光，就朝着飞身追来的君莫笑扎去。结果君莫笑就在此时突然一挥手，千机伞变作忍刀形态插入了山壁，君莫笑的身形就这样只在了半空，化作黑光的却斜最终却只是插了稍许，没能命中。微笑，叶修居然还有空在频道里发了个表情。看到这一幕的职业选手们耳朵不由得就响起了叶修可耻的笑声，他们都用脑补给叶修配起音来了。但孙翔可没就此服输，圆武棍不中，收回的却斜转到了身后横戳直刺山壁，紧跟着倒飞的一叶知秋就已经撞到了自己给自己插出的这一根障碍。谁也没想到一叶知秋竟然空中身子一缩，借着撞在却斜上的力道一变向，竟是一个翻滚，这是瘦身操作。惊讶的不只是普通玩家，职业选手们都瞪大了眼。在这么细的毛杆上，孙翔竟然能让一叶知秋完成了这个瘦身翻滚，仿佛杂耍一般，一叶知秋最终就蹲在了毛杆上。这绝不是选手平时会练习的操作，完全是孙翔在这一瞬间随机应变出来的，可见他超强的应变能力，此外还需要超高的手速和精准的控制力。凭此，孙翔竟然是让战斗法师做到了几乎和忍者差不多的事儿。但是忍者具备这样的能力，主要还是依赖于忍刀的特殊结构，连接在刀柄尾上的那节长绳是可以实现攀爬的关键。而孙翔的一叶知秋此时却只能这样蹲在雀鞋上，因为他的双手必须还握住雀鞋，否则可就成了将武器给丢弃了。这种情况下进行横向的弹跳比较容易，顺势就可抽出战矛，但若想在纵向上弹跳，那死死扎在山壁中承载角色重量的战矛可就反倒成了妨碍了。这个命题倒是很早就已经被研究过的，被认为难度太大不好实现，最终也就没有人再去耗费精神了。眼下的孙翔会怎么做？所有人忽然都好奇起来，现场更是早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只为孙翔刚才那杂耍一般的操作。但问题是，眼下的重点是孙翔会怎么做吗？并不是，此时掌握着主动权的绝对是叶修，叶修会怎么做才是接下来会真正主导局势的。所以对于孙翔这杂耍般的操作，叶修虽然心中也赞叹了一下，但根本没有让他放缓节奏。一叶知秋刚在雀鞋上蹲稳了，君莫笑就已经飞身向他冲来了，武器踩在脚下抽出来，角色就要掉下去，不抽出来又怎么施展技能去应对？所有人刚刚还在赞叹孙翔的应对精妙，但是此时再一看，孙翔这精妙是把自己塞在死胡同里了吧。结果就在这时，一叶知秋蹲着身，左手依然紧握雀鞋，右手却已经一掌拍出落花掌。 判定不错，且有一定范围攻击的效果。但是攻击距离太短，这一点是硬伤。落花掌是派出了，但是君莫笑这边一道剑光却已经划到一叶知秋面前，和落花掌的魔法斗气相撞，判定上一点不输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穿透了这记落花掌崩出的魔法斗气。太坏了，众多职业选手认出这一技能后纷纷感慨着。裂波斩，叶修竟然是让君莫笑在空中出了这一技，这一技带抓取判定，落花掌又哪里轰得开，自然是吃了大亏。剑光抹过，波动之力立时已经锁住一叶知秋，而且顺着这一剑挑出的方向将它向那端扯了去。雀邪从山壁里抽出来了，一叶知秋被裂波斩的波动之力锁在了半空，开始了伤害。但是谁都看得出，此时的关键根本不在这点伤害，而是一叶知秋这下是彻彻底底被送到毫无倚仗的半空了。左边右边，雀邪就是再长个一半，此时也扎不到山壁了。一叶知秋就等着裂波斩的伤害完毕以后自由落体，掉到身下已经激烈火拼在一起的两团 NPC 当中吧。再看叶修的君莫笑，空中一个裂波斩将一叶知秋放飞后，千机伞立即再变形态，自己稳稳地贴近山壁，两个起落后他站得稳稳当当，一叶知秋却已经向着乱斗之中摔去。这两队的 NPC 对于混入他们战团的陌生人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这眼看就要揭晓了。但对轮回来说，这实验忒残酷了，他们选手的角色赫然成了实验品。跌落一叶知秋，要是眼神犀利一点的，此时却也可以看出一叶知秋的身形正在被调整。裂波斩的抓取并没有圆武棍或是柔道很多抓取技那样强制判定倒地，在裂波伤害之后，角色就可以接受操作的指令了。一叶知秋在空中舒展着身形，战矛雀邪已经被他举过了头顶，就在落地的瞬间，雀邪挥下，地动山摇，斗破山河，这就是孙翔的应对。